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平昌冬奥倒计时，我们一起来关注韩国和朝鲜首支联合女子冰球队开始的训练。不过呢，留给这个队伍的磨合时间已经是不多了，激战马上来到。然后我们还要来关注平昌冬奥会所创下的数届冬奥之最，参赛人数、奖牌人数都是历史新高。节目里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另外一个寒冷的地域，加拿大。在美丽的加拿大落基山脉两侧，不少国家动物园里频频出现灰熊走出了隐身的森林，来到铁路旁觅食的现象，他们这么做原因是什么呢？好，一块开始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开启今天节目里的平昌冬奥倒计时。本次冬奥会的一大亮点就是韩国和朝鲜共同组建的女子冰球队将代表韩朝两国共同参赛。这次的韩朝冰球队是由12名朝鲜运动员、23名韩国运动员共同组成。根据双方的协议，每一场比赛呢都必须保证有3名朝籍运动员上场。而真正的难题在于怎么样让两个队伍在紧迫的时间里进行磨合。最近这支球队开始了首轮的训练，不过留给他们的磨合时间已经不多了。 韩国奥委会提供的照片显示，韩朝两国女子冰球队身着颜色不同的队服，在女子冰球联队总教练、韩国女子冰球队现任教练加拿大人莎拉莫里的指导下进行了首次联合训练。35名韩朝冰球队员分为 AB 组进行了训练。本月20号，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总部正式宣布，韩朝双方将在女子冰球项目上联合组队参赛。朝鲜女子冰球队与朝鲜平昌冬奥先遣队一起乘坐大巴，跨过韩朝军事分界线抵达韩国。韩朝首支女子冰球联队由12名朝鲜运动员、23名韩国运动员组成。根据韩朝协议，每场比赛必须有3名朝鲜籍运动员实际上场，因此如何再进行磨合是关键问题。据报道，联队于2月4号与瑞典展开热身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实战演练的机会。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后的2月10号，韩朝联队将首轮迎战瑞士队。 2月9号平昌冬奥会就要开幕了，现在呢各国运动员已经纷纷抵达了韩国，为比赛做最后的准备。韩方称这一次的运动员规模呢是史上最大的，韩国不仅在招待工作上下足了功夫，更是期望以冬奥会来刺激更多的游客。平昌奥组委表示，这次的平昌冬奥会呢是创下了数届冬奥会的之最，比如说参赛规模刷新了记录，金牌总数也是史上最多。好了，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今年是自1988年汉城夏季奥运会以后，韩国时隔30年再办奥运会。尽管这一次的冬奥会呢一路走来很不顺利，比如说受北美职业冰球联盟拒绝为冬奥会停赛以及俄罗斯被逐等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平昌冬奥会的参赛人数呢还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韩国媒体发布的数字显示，这次冬奥会参赛国家和地区92个，运动员2925人，这超越了4年前的索契冬奥会。包括美国、加拿大、韩国、英国、新西兰、日本、朝鲜、比利时在内的国家都是派出了最大阵容来出战，而其中美国、加拿大分别是报名人数的前2位。平昌冬奥会的奖牌总数超过了100枚，也是史上首次。这次冬奥会新增了冰壶混合双人赛、速度滑冰集体出发、高山滑雪混合团体赛以及单板滑雪大跳台等等小项，设置总数达到102个。 另外呢，这次冬奥会还有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尼日利亚、厄瓜多尔、厄立特尼亚、科索沃等等国家和地区是首次参加冬奥会。这次中国军团参赛人数共计83人，中国的女子跳台滑雪、男子双人滑雪、男子四人雪车以及男子钢架雪车等奖项都是第一次拿到了冬奥会入场券。另外呢，这也是朝韩首次参加冬残奥运会，而且两国是有望在残奥会开幕式上举半岛旗共同入场的。据媒体报道，这次以中立身份参赛并被国际奥委会批准入选冬奥名单的俄罗斯运动员共计169人，像两届的世锦赛花滑女单冠军梅德韦杰娃、世青赛新科花滑冠军扎吉托娃以及冰球巨星科瓦利丘克三大明星都会参加这次冬奥会。这一次为了吸引更多海外游客，平昌奥运会期间呢，只要手持20万韩元以上奥运门票的中国游客可以免签入境韩国15天，那么20万韩元呢，大约等于人民币1200元。像印尼、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的游客，5人以上的随团游客可以免签入境15天。据韩国驻华使馆发布的数字显示，从1月25号开始，来自中国为冬奥会而申请韩国签证的人数5天里超过了2500人。有官员乐观地预计，完成平昌冬奥会期间访韩中国游客20万人的目标呢，是不成问题的。冬奥会开赛在即，老天爷呢似乎也是格外的帮忙，让冰雪冻得更加结实。这一段时间以来，韩国多地气温都是在历史的一个低部水平，也使得韩国市场的保暖产品热销。一起来关注。 今年冬天，韩国多地的最低气温连连刷新纪录，上周南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55年以来首次最低气温连续5天低于-10度的现象。加大型电商的数据显示，防寒用品的销售额同比猛增了83%，其中电热地毯、暖贴的销售额增幅分别高达168%和115%。 들면서난방면적은적더라도그에너지절감효과가좋은제품들이인기가많은것같습니다。 由于韩国一人户家庭中经济拮据的年轻人占比较高，商家针对这一特点下足了功夫。比如这款喷雾式隔热剂，将固态隔热膜的原材料液体化，喷在窗户上便可形成一层保温膜。另外，可当作充电宝使用的暖宝宝，有蓝牙耳机功能的护耳套，能够暖手的鼠标垫等多功能产品也受到了欢迎。这些产品的价格相对实惠，平均在1到3万韩元，约折合人民币60到180元。 1인용방한용품들이지금매년거의한 20% 이상씩성장을하고있고요。 防寒用品的热销对韩国低迷的零售业起到了一定的提振作用。数据显示，本月韩国主要电商和零售商的销售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魁北克政府在1月20号宣布，将从今年的5月1号起，将最低工资从现在的每小时 11.25 加元增加 0.75 加元，达到每小时12加元。这是魁北克省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涨幅了。那么上涨之后呢，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位居全国第三位。这一次的调整呢，也被认为是魁北克省史上最大的一次工资涨幅。那么调整之后将对当地的劳动者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从今年的5月1日开始，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提高75加分，为每小时12加元。魁北克省劳动部长韦恩在一份声明中说，最低时薪的增长将改善低收入工人的生活质量，刺激大家多去工作，增加可支配收入，有助于降低贫困率。有小费雇员的最低工资标准也提升了35加分，5月1日开始将为每小时9.8加元。根据政府的计算， 提高最低时薪意味着领最低工资的人每年的可支配收入会增加462到979加元，因每个人的工作时数而不一样。魁北克省政府表示，全省范围内大约将有352000名雇员会从中受益。劳动部长韦恩还说，魁北克省的良好经济表现使我们能够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涨到12加元后，魁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将在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安大略省。安大略省是1小时14加元，和阿尔伯达省1小时13.6加元。加拿大广播公司就此采访了一些路人。行人们纷纷表示这是好事情，生活费用再涨，工人们的工资应该提高，支持给雇员涨工资。但中小企业纷纷表示担心，因为运作的成本将增加。魁北克省餐馆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Quand on parle d'un restaurant avec service au table, on parle de 2,7% de profit net avant impôt. Un chiffre d'affaires d'un million, par année, c'est 27 000 $ qui reste à la fin. 他说，餐馆业在交掉所有的税之后，净利润是2.7%，也就是说，一个餐馆营业额要是达到了100万加元，最后只剩下净利润27000加元。蒙特利尔市皇家山区的一个卖热狗的餐馆有20来名员工。现在老板说，可能要裁点人才能吸收成本的升高。在蒙特利尔的一个食品超市，业主表示不打算裁员，但是将会提升食品的价格。 Imaginez qu'il peut pas y avoir de conséquences sur les prix. C'est le seul bémol que j'apporterai. 他说，我看到的唯一选择就是提价，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而且大家都是这样做。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认为，魁北克的最低工资增长对中小型企业来说太多了。联合会发言人马丁·赫伯特表示，提升最低工资可能导致雇主削减其他地方的开支来吸收额外的成本。雇主可以缩减雇佣人员、提价，或者减少现有雇员的工作时间，就像安大略省在增加工资后发生的情况一样。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说到底，难道低收入工作者真的能成为赢家吗？魁北克雇主理事会也认为，最低工资的涨幅比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上涨要高得多，对于那些利润率很低的公司来说，维持运作会更加困难。但是魁北克省的工会组织纷纷叫好，而且认为涨得还不够。魁北克劳工联合会的主席丹尼尔·博弈表示，工会要求最低工资标准尽快提升到每个小时15加元。 Il y a des études qui nous disent qu'un salaire viable, un salaire décent pour te permettre de vivre correctement en 2018 au Québec, c'est 15 $. 他说，已经有研究告诉我们，在2018年，在魁北克省，要想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最低时薪应该是15加元一小时。 加拿大落基山脉风景雄伟壮丽，有不少的国家森林公园，其中呢，野生动物也格外受游客们的喜爱，而灰熊是其中的明星动物。不过研究者也发现，近年来不断的有灰熊出没在铁道附近寻找食物。那么为什么灰熊会走出森林到危险丛生的铁路附近去觅食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落基山脉的班夫自然公园、路易斯湖、哥伦比亚冰川等地区风景壮丽秀美，还有不少野生动物，这些吸引着众多的国际和国内游客。野生动物中的灰熊现在却面临数量不断减少的问题。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在寻找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 卡罗琳·邓恩报道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一列货运火车在班夫自然公园附近的山区行驶，火车头的大灯照射到前面弯道上，似乎有一头动物，再近一些可以看清那是一头灰熊。面对快速驶来的庞然大物火车，这头灰熊只有不超过两秒的时间滚离铁道。野生动物撞上火车，那是很难活下来的。在过去17年里，已经有17头灰熊在班夫自然保护公园和优厚自然保护公园之间的铁路路段上被火车撞死。但问题是，在2000年之前，火车铁路运输已经在落基山脉运营了100多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灰熊跑到铁路上被驶来的火车撞死的事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落基山脉的灰熊喜欢跑到火车轨道上来了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生物专家 Colin Cassidy St. Clair 和牵头的课题组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研究。 Cassidy St. Clair 指出，灰熊是加拿大落基山脉自然保护公园野生动物中的标志性动物，而横跨落基山脉的铁路运输是加拿大建国的经济基石之一。在落基山脉灰熊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如何保护灰熊不被火车伤害，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工程专业毕业生 Jonathan Bax 在班夫自然保护公园距 Five Mile Bridge 铁路桥附近100多米的铁轨下部安装了一个砖头大小的电子示警装置。这个靠电池工作的电子预警装置会在探测到火车驶来的情况下提前30秒发出动物比较敏感的噪音和闪光信号，促使灰熊等野生动物逃离轨道。从安装在附近树上的摄像机拍下的镜头来看，这一火车预警系统是很有效的。灰熊和麋鹿等动物被预警系统发出的闪光和噪音提醒后，有足够的时间离开轨道。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也采取了用谷物吸力回收车的办法，收集散落在铁轨附近的谷物，砍掉附近铁轨的蓝莓树丛等措施，以避免找食物的灰熊过于靠近铁轨。目前班夫自然保护公园中的灰熊大约有60头，阿尔伯塔省山区灰熊数量在700头左右。那么为什么灰熊被火车撞死只是最近十几年时间才发生的事情呢？研究人员采用多种手段分析灰熊在什么情况下会到铁路附近活动，比如在一些灰熊脖子上安装无线电卫星定位项圈，来分析什么样的灰熊喜欢到铁路附近活动，研究灰熊留在铁路附近的粪便、毛发等，来确定是铁轨附近散落的谷物，还是铁轨附近小动物尸体在吸引灰熊。这样的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灰熊并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是奔着货运火车散落下来的谷物而前往铁轨附近的。21头脖子上安了卫星定位无线电项圈的灰熊中，只有4头把在铁轨附近的时间的至少五分之一用在寻找散落在地上的谷物，而且这些灰熊基本上是还未成年的小熊，它们的猎捕能力还比较差。更多的灰熊来到铁轨附近是为了寻找被火车撞死的梅花鹿、麋鹿和驼鹿的尸体。研究人员认为，班夫自然公园附近扩建的高速公路和越来越多的游客给灰熊的捕猎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地球升温给灰熊的冬眠生物钟带来干扰，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欢吃麋鹿的狼群在落基山脉地区发展壮大，结果是灰熊找不到足够的肉食来果腹，他们只好来铁路附近碰碰运气，希望能找到被火车撞死的动物尸体来饱餐一顿。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今年这个冬天给加拿大人带来的震撼。按理说呢，习惯了冰天雪地的加拿大人不会为冷而叫苦，然而今年他们真的要为冷叫苦不迭了。到底有多冷呢？好，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一大早，很多加拿大人一出门就大呼小叫，可真冷啊，大家冷得可以说是直跺脚。加拿大环境部说，先不说现在的天气有多冷，光是这股寒流持续的时间就已经是非常少见的。 Alexandre Pahan 是加拿大的一位气象学家，他说强大的寒流覆盖了加拿大的平原省份、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而且正在往大西洋沿岸省份移动。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这种极度寒冷导致国际青年冰球赛的主办方取消了原定在室外举行的三场比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本来比赛应该在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加拿大议会山的冰场上举行，但是冰场的冰面给冻出了裂缝，平冰车修也修不好，所以只能取消比赛。星期四的早晨，加拿大环境部说，阿尔伯达省、萨斯卡彻温省、马尼托巴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部分地区都发出了严寒天气警报，而新斯科舍省、爱德华王子岛省、新布伦瑞克省和纽芬兰省的部分地区也都接到了特殊天气警告。安大略省警方说，在安大略省的哈密尔顿市，星期二有一名77岁的男子因为汽车发生了车祸，他从车里出来了一小会儿，结果因低温而被冻死。在新斯科舍省，天气预报说，加上风寒因素，当地的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新布伦瑞克省风寒因素使人的感觉是在-30到-35度之间。在新斯科舍省，人们已经在痛苦地应对寒冷的天气。12月25日和26日的一股寒流给这个省的158,000个客户一度造成了停电，现在还没有全部恢复。气象学家 Alexandre Pahan 说，安大略省的北部地区是遭受这股寒流袭击最严重的地方，在一些地方加上风寒的因素，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50摄氏度一样，而且马尼托巴省等平原省份也是如此的感觉。他说，从地域来看，如此大规模大面积的寒流，而且又是在12月份来袭加拿大，这种情况是非常特殊的。他说，在魁北克省今后7天内都会有这种极度寒冷的气候。他还表示，要想找到类似的天气状况要追溯到1993年，在1993年的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低温，但是当时的情况是，虽然气温一度降到了很低，但并没有停留很长的时间。他说，在以往的情况是，我们通常有1天或2天非常寒冷的天气，但接着气温就会回暖，又达到0度左右。所以在加拿大的冬季，像这种比正常气温低10到15摄氏度的天气，而且一下子持续数天，是非常少见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See that the end is here.